今日好多謝郭博士啦，因為就真係實在學到好多嘢。 冇錯，人類要交流嘅啲學問唔可以帶走嘅。 咁但係咧講咧就冇人信嘅，一定要俾啲例子大家先至，咁大家係即係可以判斷下。咁啊，郭博士有咩例子可以俾大家即係啊？呢、這個就係 1991年啊， 1991 成部賣出嚟嘅， 係 喺蘇聯醫咗一個人。呢一次嘅事蹟咧係佢幫咗我嘅。因為我醫佢嗰陣時咧，我死啦，好難叫俄羅斯妹諗過佛祖噶嘛，佢上天東正教啊嘛，你諗觀音又唔知，諗關公仲難，係咪啊？咁我就喂我你諗住個聖母啦咁，佢就諗到啦。咁我喺入邊一拍佢掌，佢係幾年來咧瞓唔到嘅， 失眠， 食好重嘅安眠藥。因為佢先生就嗰時我出訪蘇聯，佢老公就係政府委派嚟保護我啦，亦都係做翻譯。俄羅斯唔會淨係保護你噶嘛，嚇監視埋你噶嘛。然後佢老婆咧就喺外交部做嘅，咁啊同佢作完法，醫咗之後咧，第二朝佢哇，琴晚老婆未咁多年未試過瞓到咁好，即係靚咗喎。咁變咗咧，就幫咗我咧。哇！原來個世界啲醫術咧係冇界限嘅，所有界限咧係嗰啲神棍代理人搞出嚟嘅。 冇國界醫生， 係冇界限嘅。屌你！總之你冇理由咁戇鳩話使港紙使美金都靚就得噶啦嘛，啱唔啱啊？我咧去蘇聯咪使盧布咯，咪佢諗個聖母咯，一樣靚。 係 咁咧，就佢係幫咗我嘅。變咗後期我喺個醫術度咧就。個人通達好多，所以我成日都揾啲巫師傾偈啊。 哦，即係變咗唔會自己有個框框就 係。冇啦，冇打破曬，完全對佢係幫咗我。我醫咗佢，但佢幫咗我咧 ，upgrade 咗自己嘅思維。總之靚就得啦。我唔理你，即係等於鄧小平理論啦。 黑馬白馬。 係，冇錯啦。呢個波，第二個，呢個咧就醫個總統嘅。呢個係斯里蘭卡嘅總統，好少拎出嚟 social 啦，因為我又唔需要攞人哋嘅借療群啦，有人俾第二個周圍賣添啦。哇！醫總統又成，中國國務院有個部長我都醫好佢嘅，可以15分鐘醫佢。原來佢一個好好嘅幹部，係一個學者嚟嘅。就我去貴州扶貧，佢又出席喺北京落嚟陪個黨部長出席。由佢後生咧，文化大革命俾人捉咗落鄉，幾年浸啲水稻田耕田啊，浸完出嚟之後咧，腳咧中咗水毒，日日痛到撲街，要痛幾個鐘。 即係等於係風濕嗰類咁嘅嘢。 痛啊，痛到撲街。咁啊，啱啱坐我隔離，哇！我見一個，因為中國有啲老幹部咧係唔同而家呢一代噶嘛。好啦，我醫你一隻啦咁。佢對腳，我醫你一隻腳。我聽早你嚟拍我門啦，瞓醒覺，因為佢聽日咧就中午又返北京啦。我早上食早餐之前，你嚟拍我門，我醫佢。但嗰鋪我都真係好認真啊！我係佛祖擔擔唔靈，呢單要靈，屌你共產黨唔靈唔撚掂啊！你一定要靈啊！屌你，你唔靈你講乜都冇撚用㗎。係 啊，即係當你係黑貓啊！ 係啦，一醫完佢，佢一踢，跟住一食早餐，黨部長問佢。喂，部長點啊？過曬佢，喂，佢好厲害，立竿見影。跟住我俾個方法佢，就叫翻去北京咧，自己慢慢再醫埋嗰只。咁後屘寫咗封信嚟多謝我。好，第二個同呢個咧就係有喺商報嗰陣時介紹我醫術嘅，即係講我好多醫人嘅例子啊。第二張，呢個咧就以前我喺。幾多年啦？呢個 1991年7月26日 喺中國嗰時，嗰啲殘疾兒童咧 喺廣東啦，呢度睇到啦。 廣東我就係研究，因為通常啲殘疾兒童出嚟咧，有啲後天多到先天嘅，出世有問題嘅。咁呢啲病咧就難醫啦。佢涉及前世嘅因果，我咧就做研究咧，點樣幫佢哋當年。咁亦都有好多方法，嘥好多時間。好，第二張。呢個咧就係沙士嗰陣時。 哦，呢個你講詳細少少喎，呢個 講詳細少少。呢個個人了解啦。啊，我就嬲佢鬥級沙士。登正報紙出廣告， 咁啱死成300人啊嘛。可唔可以你唔撚識醫啊？又你又跟啊廣東省嗰、那個嗰、那個咩？ 中南山。 中華山佢係中南山。嗯。人哋真係將啲病者咧擺曬喺露天度曬太陽噶嘛，知唔知啊？佢哋就唔撚係用嗰啲。好毒嘅藥， 就連個人咩維巴林啊， 維巴米林啊，即係你連個人體嘅正常細胞殺死埋，即係同歸於盡咁樣樣啊嘛。咁我咧就挑戰佢，就透過喺兩張報紙就話，同一時間喺醫院揾過有沙士嘅病人，用過飲筒，揾過公證人吸咗一定嘅份量。就揾嘢噴大家個鼻，咁、最直接傳染啦。係 啊， 咁咧就你自己揾個小組醫，我就$100搞緊掂。咁啊咁樣挑戰佢喎，我如果我輸俾你咧，我啊捐900多万俾你個冚家產搞個研究所。 OK， 係啊， 咁所以咪叫佢落個台。 好啦，楊永強咧就問啲朋友啦，問啲間接。周圍問呢個性格乜差嘅人啦，問你都翻嚟咧，個結論係點咧？啲人話咧，呢條友好撚多法術噶，佢哋屌唔過佢實，佢你死佢唔食啊！結論就係佢你會死啊！呢個性格定唔撚會死 ？OK， 好啦，咁啊後期咧我就教咗人咧用萬金油咧就一定擋到個流感嘅。萬金油啊，一踩手板一捽幾次，跟住啊灌上日月啊日月左陰右陽一吸。按住個鼻谷翻出嚟，就話喺你嘅呢個呼吸系統整咗個電網，嗰啲病毒走入嚟咧，佢當堂咧俾嗰種萬金油嘅藥力啊，令到佢活躍唔到啊，即係入咗煤氣室，咁佢繁殖咪唔夠咯，所以我自己有萬金油噶，我喺身有噶，我一日一定三次噶。 嗱，點做法？點做法？呢個萬金油 一定冇流感嘅。 其實俾一俾個大鏡翻俾我。 Close up， close up， 俾一 close up 我哋。 你冇萬金油咧，就係嗰啲求其啲薄荷油啊，搽手心摩擦，摩擦有發熱，發熱咧就喺個鼻一吸就撳住個鼻，谷啲氣咧耳仔走出嚟三次。我早晚一次嘅，我唔理你咩病毒。臨臨尾屋企嗰次瞓覺前咧做一次咧，就好不幸。有些走了入嚟，嗰啲漏網之魚，我都不俾佢繁殖到嘛。好啦，你萬一真係中咗招咧，你就兩個鐘頭吸一次，整一兩包嗰啲同仁堂感冒清衝劑，跟住如果再大鑊啲咧，一焗桑拿，佢一紅係感冒揾39度死噶啦。係啱啊，幾圖39度嘅收工嘅。 冇喎，我咁耐我從來感冒我唔睇醫生喎。 你一 我一度係自己 其實沙士時期啊，有好多外國嘅都有用呢個方法嘅。 係我幫咗好多人噶，係我傳出去好耐噶啦，有報紙周圍賣噶啦。因為有間工作嗰陣時候，幾百人中招噶，係香港 band 個客嚟嘅。打電話俾香港 band 個老闆攞咩？你揾阿郭博士啦，問佢有咩計啊？話教佢哋係擋到噶。個原理好簡單嘅，呢個係最犀利擋流感嘅。因為佢中咗招咧，佢繁殖快啊！到你真係驗到個肺有白點嗰時咧，太遲。 冇遲啦，變咗白點就大鑊。因為佢已經落咗個肺度啊嘛，佢最先喺個鼻度，你都打唔到就到個喉嚨。 太遲啦！ 喉嚨就再落就氣管，氣管跟住。 所以啲庸醫咧就類似好多人嘅，但我哋最緊要係預防到。嗱呢度多年喺秘魯啦。我秘魯有個中心噶嘛，以前有工作喺秘魯，同嗰啲天主教合作嘅。好，第二張，好冇啦 ，OK。咁啊，今日介紹一啲神案啦。左手邊呢位阿龍仔，嗱阿龍仔啊，龍仔咧就點樣會出手幫佢咧？就係佢要多謝阿黃毓民嘅。咁嗰時阿毓民哥仔咧，就喺雙園堡咧又搞個長者。生日會啊！ 係生日會，生日會。 佢係真係做義工喎。佢真係做義工，我就去到現場見到佢咧，隻手完全跌唔到落嚟㗎。趌啦趌啦嚟抹台啊，幫人哋斟茶喎。隻手咁樣嘅，咁樣嘅，跌唔到落嚟。然後佢中咗風成6-7年。 喺度啦。 咁我問到嗰啲夥計，我話呢個邊個？佢喺度做義工嘅。如果呢個人咁有心咧，呢個又要多謝你自己，多謝阿黃生。我話我咁啦，我同你試一試。如果我試到有效咧，我出手醫你，啱唔啱？係咪咁啊？你同佢哋講 咁我而家就好咗好多。 唔係，我嗰陣時見佢就唔同而家噶啦，真嘅呢個係我可以個人，因為嗰陣時上到嚟就見到你淨係咁樣， 落唔到嘢，手落唔到，講唔到嘢噶，行啊行唔到咁啊。咁啊，我就試咗佢之後咧，就個功勞，我就同佢開咗幾個位，就交代我一個做醫生嘅學生，就係陳國順醫生，親手幫佢每個星期跟嘅，就派咗我哋嗰個飛達保健班啲同學咧，就上門幫佢做嘅。 所以成日幫我見到差唔多兩年，而家好咗好多。 哇！好犀利喎！而家嗰陣時見到淨係講唔到嘢喎， 隻手落唔到嚟 嘅。係啊係啊，因為我又冇見你一排。 我第一試佢咧就話嗱，你俾我同你試一下啦，你咁熱心，咁嘅身體都幫人，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出手幫你啦咁。我一落手唔使五分鐘，隻手跌得到落嚟。 多謝博士幫我。 冇，我哋係有責任要幫人嘅。咁啊，第一定咗嘢，今日碰啱同你講一樣嘢啦。你心中有個迷，好多人都有嘅，特別啲病人。點解我冇做衰嘢？ 係啊，點解係我咧？ 有冇成？點解偏偏選咗落嚟咧？咁嚇，因為喺我哋嘅地球咧，有汽車，會落雨，有打風，有地震。這個咧係整體性嘅環境係咁嘅。只要你嚟地球出世嘅人，你就有機會。被架車撞撚死，有機會坐飛機撞死，有啲人行下街又俾上面啲嘢跌落跌撚死，人係好撚易死嘅啫。人死嘅方法好易嘅啫，好易死嘅啫。咁咧，因為佢有呢種咁嘅疾病存在，咁啊人體咧，你天生或者地方脆弱，或者你唔開心，笑都會笑死噶嘛。打麻雀食會笑死都有咁 啊。掌應啊， 激都會激死啊， 掌應 激又激死啊嘛。所以咧，你要放下。我哋人世間咧係苦嘅，有生老病死苦，係多啲少啲早啲嘅啫。好啦，我哋避唔到嘅，有啲大原則嘅障礙咧避唔到，但我哋都要盡量有知識，要保護自己，能夠避到嘅咪避咯，避唔到我哋接受。這個咧就話智慧嚟嘅，有啲嘢改變唔到嘅。係嘛？人係一定有病，佛祖都病啦。係嘛？唔可以有病咁啊！龍姐，你放心，繼續再醫落去。咁另外一位咧就奇啲啦，你講你自己啦，姓蘇嘅，點樣識我嘅？你講啦。 係有個馬來西亞朋友就介紹我揾阿博士，即係嗰個朋友就叫 Gary， 所以我話要多謝呢個馬來西亞朋友先，因為佢介紹。阿博士俾啲YouTube 我睇啊，同埋叫我去萬福醫下隻手，因為我呢隻手咧，即係細細個就即係可以叫做小兒麻痹啦，即係 係而 家，但係而家比而家都比好以前好，真都 係咁。已經係冇咗感覺㗎，係自己唔知道手喺度㗎， 而家有感覺， 冇話用力啊， 同埋咧 拎個杯拎唔到㗎， 未要博士醫我嗰陣時咧係咁樣搖嘅，啊！即係好似彈吉他咁嘅， 彈吉他都冇感覺嘅喎， 即係手會咁搖，即係會震嘅。 首先問一樣，你知唔知係發生咩事？即係自己有，出世之後有啊，定係 出世嗰陣時就冇呢件事嘅，慢慢開始咧隻手就有呢件事啦。咁 有幾耐？ 都三十幾四十年㗎。 哦， 好遲先暈撞到我啫， 緣分嚟嘅呢啲。 係緣分。咁啊要多謝馬拉嘅朋友。咁啊，咁跟住我揾阿博士，咁就。自己練啦， 我哋刮沙咗，係 啊，即 係 所其實所有嘢都要靠自己， 最緊要靠自己。我哋同你開班制嘅， 我哋就係要自己去， 即係我同你播翻啲中枢神經嘅 fuse， 係 啦， 或者你啲坑渠塞咗，同你通翻佢，係 啊。 咁你唔自己練翻功咧，之後你冇嗰個求生嘅意志咧，你就死得。 係。 你想好就會好噶啦。 喂，但我想問你就係，譬如話，就算你呢幾十年咧，有冇人話俾你聽，即係醫生話俾你 究竟 係咩？即係咩？ 醫生話你只不係你整傷咗啲神經，但係咧神經係冇得醫嘅。 唔係咁，佢都揾到你幾時整傷咩？你又點樣？ 唔知道，冇，因為都唔清楚。 哦， 同埋你知香港啲醫生其實呢啲，你又唔係李嘉誠個仔。 係點解咁落力咧嚇？即係你 盡答你都係冇用啦，都係幫你唔到噶啦。其實就算佢答咗俾你，都係於事無補噶，係咪啊？ 即係我醫唔到， 即係你隻手已經係咁樣，其實係 醫唔到噶啦。啊，俾藥你食又唔可能會整傷你其他器官。係。咁你 冇嘅，呢度好多困擾嘅，即係總之就係、是、啊，咁你呢啲叫做長期病患。 三十年塞咗，即係嗰啲陳醫師同我講咧，話你啲瘀塞咗啊，咁你刮咗之後咧，你通翻咧，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有血道， 有血道 ， 血道氣道 都係咁啦。你總之啲血道啲皮膚啊靚啦，係咪先？就係咁簡單。 好啦，嗱，博士嗱，可唔可以簡單講下點呢兩個個案，其實你點處理嘅咧？ 第一，我哋喺醫術上咧有六不醫噶嘛，有幾種人可以出手醫嘅。 嗯。 最基本就話啲不良分子唔可以。 壞人可以。 壞人可以啊。嗯。有啲叻唔切嘅唔可以醫啦。 叻唔切，好多人叻唔切。 係啊，夾翻翻你啊嘛。好啦，有一種唔醫咧，就話我哋判到症，佢呢個病咧係嚟攞佢債嘅。 嗯。即係啲前世咧，或者啲因啲業嚟嘅。 嗰個秘密因嘅病啊。 嗯。 好啊，如果所以佢咧就藥醫不死病。 嗯。 佛道有緣人，藥只能夠醫啲唔死嘅人嘅啫。如果人夠鐘死咧，你咩藥都冇用。係。好啦，如果我出手醫佢，大鑊喎，醫唔斷尾，唔燒咗佢盤數咧，佢將佢呢個 過咗俾你。 唔係，佢嗰條貴理數啊。 俾咗你。 不是過給我，過去當然過我不到了，他是搬了下世的，還很大鑊，屌你了，你答你，你再重 新說， 你答你， DOD要還 的。好，還有一樣呢，有些特別的秘密因的，特別那些天生弱智的人就還更加要赤了，當他出世，他殘缺不全，或者 已經有些智障， 智障，你一定要 check 嘅喎，如果佢一出世嗰陣時，佢父母有錢嘅，即刻帶嚟財富，你千祈唔好醫佢。 嗯。 因為佢咧，仲有一世做人嘅機會。 嗯。 佢借佢個父母個胎咧出世。 嗯。 做埋啲世人咧，佢走啦。嗯。因為佢驚住佢做人咧，有機會做惡事。 嗯。 做壞事，你明唔明啊？ 嗯。 所以就自己自殘一部分嘅器官。 哦。 咁你永遠做唔撚到壞事啊嘛 ！OK， 嗱呢啲都幾深下。 我呢個係深奧啦，大佬。 啲深啲。 呢啲咧，我哋一定唔出手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睇。 嗯。 有我哋嘅數嘅，計一計啦，又攞啲相睇睇。 嗯。 問一問佢父母，佢出世之後環境點？佢真係帶翻嚟財富俾你喎，佢唔撚爭你嘅。 嗯。 佢借你個胎用啫，做埋啲世人就走啦。 嗯。 好啊，另外一種咧，一出世。有啲七星仔啦，唔夠魚啦，有啲一出嚟咧，你嘅家運即刻弱嗰種咧，就嚟攞撚你債嘅， 即係還翻以前要還嘅嘢啦。 咪攞債嘅直情，屌你啊！索償 索償 索 償 索償 唔係還 嘅，你即刻會家道衰落。我話呢種咧，如果我哋知道佢父母都係善良嘅人，只不過前世咧還債，咁啊計一計佢還債攞幾耐咧，緊要攞噶。我哋又會教啲方法俾佢咧，還快啲啊！係用啲方法還快啲，還快啲，咁你咪出手醫佢咯。咪即係同佢化解咗，就呢兩個最大嘅原因嚟嘅。 呢個因緣嘅關係 六不醫， 六不醫。好啦，有啲咧窮人唔醫喎，有種窮嘅人我哋唔可以醫喎，冇錢嘅人。邊個情況之下冇錢嘅人唔可以醫咧？我知道，除咗我嘅用菲達醫術開咗劑之後咧，唔夠用嘅。就算你足球科都係，有啲咧要配埋藥嘅，即係你唔係萬能噶嘛，你都要配埋藥同佢調補翻嘛，佢虛曬啦嘛，咁你知道你用嘅藥咧係好貴，佢係買唔起嘅，但係而家你有啲標靶藥，屌你成三皮一個月， 千啊十零萬都有啊， 你個我唔知咁貴啦，咁你咧變咗唔出手嘅， 即係你出手都冇靚用，係嘛？所以有六不二嘅。 嗱，我教授，教授難去到咧有兩個大問題問你啊。咁大家知道啦，近年譬如我自己身邊啦，好多人 cancer 啦，有啲就去得好快添啊。聽過一個 case 係 check 到之後電療，一電療兩個禮拜即走。第二個問題咩咧？就係譬如你醫人咧，會唔會嗰啲病氣去翻你嗰度咧？ 普通人會嘅。我哋就唔會，因為我另外有方法咧擋咗佢。同埋我哋多數啲人咧，我哋多數喺個 feeder 度咧，一定要計我哋練幾句説話嘅。同埋因為我哋要叫佢捐錢俾東華醫院，佢做咗件好事先。有嘢擋啊嘛，即係佢乜嘢都唔肯做咧，就你就唔可以出手。咁啊，同埋咧，你正話講嗰啲 cancer 咧，首先個觀念上咧，大家要有一啲好簡單嘅認識。如果人沒有癌細胞不可以成長， 癌細胞每個人都有的嘛， 一定要有的，沒有呢就發育不到的。好了，還有呢就 cancer 不是病來的，他不是說無論端端多了一個癌細胞出來的，你一向有的，只不過他異化而已，變身了，所以他就有良性有惡性的意思嘛。你是良性變惡性那一下的，他一走出來，好啦，你唔撚鬥佢咧係最好，同埋咧而家好多係假嘅 cancer 嚟嘅，唔係真 cancer 嘅，真 cancer 冇撚得醫嘅，嚟得好快嘅，好速嘅，你唔夠佢快嘅，而家多數咧假嘅，好啦，假嘅佢哋而家邊度出問題咧？你話照到有少少黑點，乜要排期等， 化驗， 化驗跟住再照嗰啲咩 切片、 切片掃描啊？如果你不幫襯公家醫院，叫你私人去搞，即是未出手醫過你的嘛。如果真的有 cancer 都收你的工，是不是？好啦，啱 唔啱？等得咁耐啊？ 等唔到咁耐噶嘛。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最大的問題。第二咧，同埋咧 ，cancer 咧係嚇死的，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最想講呢樣嘢。 係啊， 即係如果話，譬如話你聽到有癌症咧，第一樣嘢唔好驚先。 你又嚇死？ 因為好多係其實係因為你嗰個心理壓力導致自己。 壓力咧，你喺個觀念上咧就話呢種係絕症。絕症咧就覺得冇得醫，咁啊死緊啦，死緊你又當落瞓唔著，好多嘢咧憂心，屋企人又憂心，咁咧你就大禍。所以咧就首先大家咧要知道咧，原來我哋人咧可以同個癌細胞共存嘅。佢係喺我哋古代咧係啲無名種毒嚟嘅。但當然啦，佢有而家最多引起咧就係病從口入，多食物引起嘅。 咁啲食品差啊嘛，而家 係啊，有一個食品最差，啲水係差。好啦，但另外一種癌症咧就係話遺傳基因嗰種啊，即係嗰種秘密因。秘密因咧就要有修為嘅，譬如話你係一個好虔誠嘅教徒，你啊真係做咗啲好事啦，去教會啦，同埋你啊念嗰啲馬太福音啊，得閒念多玫瑰經啊，一定有幫助喎。你真係好虔誠有幫助。好啦，另外一種好神秘力量，我係研究到嘅嚇，用過嘅就是我師父當年咧。香港電台叫每日一字咁啊，記唔記得啊？電視台啊， 林大漢 啊， 係林作， 佢嘅 cancer 咧就我師傅肯聽佢電話號嘅，係 哦， 佢跪緊咗度七日，就話明俾聽，唔可以講俾人聽邊個醫佢，一啲講出嚟咧大鑊鬼。以前我後生九龍塘嗰度，你講出我都醫過幾個癌症嘅喎，但我撞彩㗎嚇。你即係話你醫到 cancer， 我屌你排緊到西環。 係啊，話幾多錢肯俾你啊？係，一係嚇。 唔係喎，你收唔你享唔到喎，有人懟冧你喎。 梗係有，亦都係得 嚇。而家個世界啊，知你醫到 cancer， 你實死。屌你嗰陣時唔係話你包你死嚇，所以我哋通常都係撞彩嘅。咁但係咧就有一種方法就好神奇嘅。在澳洲有個人咧，個醫生話佢咧最多一個月命，佢就提咗錢出嚟，遊嚟遊去啦，玩幾月命，唔撚住院啦，走去遊嚟遊去吃喝玩樂啦， 流放縱咁樣。 係啦，佢一日咧撞到喺海邊咧，見到有啲中國人嗰啲佛廟啲和尚啊，即係放生啊，嗰條鬼佬走嚟睇，睇好開心啫，人哋喂咁你都行咪幫手放下啦，咪放埋，放完佢好開心喎，佢覺得佢放完好開心，佢咪還掂一個月命。佢可以自己咧就日日將買啲嘢咧走去放， 過了一個月不死喎。 嗯 有幾載㗎？大家上網 search 之後咧冇死到嘅。 嗯。 咁啊，此其一，此其二咧，喺英國嘅醫學報告咧，如果你個人開心笑嘅話咧，喺個心臟咧有一個腺體嘅液體走出嚟， 分泌內荷。 佢一走出嚟咧，48小時內你嘅癌細胞消失咗。 嗯 你怎會開心到令佢走出嚟先？ 唔知好難喺而家香港。 嗱呢個就難啦，但係後期我師傅我知道咧，我唔知佢有咩方法令到呢個線咧走出嚟咧，我解決我唔係。好啦，另外再深一層技術咧，就我個祖師啊，即係我師公啦。喺上海有幾載嘅，個人死咗10日 ，call 翻起身。呢、這個我就到而家未解決，所以我點解要見印尼個大巫師咧？ 頭先你講個師公咧，佢起翻身有冇啲師班喺度？定還是又係？ 我就喺個就呢個疑點啦。人48小時已經有師班噶啦嘛，同埋你個人死嘅有病死噶嘛，即係你起得身，即係連病都冇得埋啦，啱唔啱啊？但係起翻身嗰個唔係佢嚟嘅喎， 係哦，就成梅記咁樣， 唔係佢嚟噶。 啊， 呢個喺上海。地方志咧有幾載嘅，有一個文章嘅章，呢、這個張居士、就喺嗰、那個金露寺。嗰陣時阿洛拉祖師咧，就是、我師公咧係紅教嘅法王嚟啦。佢去到金露寺咧， 都係藏物嚟嘅，係咪藏物嚟㗎？ 佢係西康人嚟嘅。 嗯， 哦，西康。 我話佢落到去上海喺金露寺掛單咧，就有個人咧又死咗老婆。 嗯， 死老婆咧，就。剩下對仔女好細個，就好傷心，又好愛個老婆，咁咧就想話自殺。咁啲街坊就話：，咩嗰度嗰條友有法術嘅喎，你一求佢，因為嗰個出手咧幫到你老婆喎，佢死咗，佢咪你問下佢啦咁。咁啊，嗰時已經成幾日，佢以前興停官噶嘛， 係係喺個寺廟入邊停啊嘛， 唔係佢喺屋企停官嘅， 屋企停喎， 唔裝置嘅，停咗唔知幾多日咧，先至去做法事裝啊嘛，佢走去關廟求啊羅拉祖師咁，咁啊羅拉祖師，屌你有冇諗聽啲人點啊？人死邊度翻生嗰啲有點你嘅啫講，係你有冇聽人點啊？吹水啊，冇啲咁嘅事啊，啲冇啲咁嘅法術，佢冇啲咁嘅力噶喎咁。啊！呢條姓張嘅又串喎，佢咁既然而家你話冇咧，我就走啦。 做俾你睇，做俾你睇 我又走啦，冇所謂啦。但係阿大師，不你記住，如果你真係有唔夠嘅話咧，而家我帶埋對仔女去跳自殺噶啦，咁啊入你數啦，三條命咁啊！屌你老味，咁撚樣講喎。咁我師公話：我挑啲無撚端端，你出去自殺入我數喎。即係話，如果你冇嘅，就冇所謂啦。即係如果你有方法而唔出手，咁我啲三條人命咧就入緊咗你數。同埋佢對仔女，屌你係咪？我師公話：喂，老友唔係咁樣樣講法係嘛？就罵佢救就救唔到你老婆，不過咁樣，如果第二個人得唔得？即係起翻身嗰、那個唔係你老婆嚟嘅。 哦，明白啦，明白，明白。 咁佢喂，咁都好過冇啊！佢要話翻俾佢聽，就呢件咁嘅姻緣嘅事。 呢單啊，咁啊，真係足油嚟嘅喎。 係啊， 係，因為呢個我睇嗰個《蓮花生大事傳》咧，咁佢都有提及，即係學醫有一樣嘢就係 借氣啊嘛， 聽啲打。 都 知道，咦？嗰個人係未死曬咁個，即係聽嗰個送殯嗰時嗰啲答，啊，同嗰啲聲音同埋嗰個 promise 啊，即係如果有關係，好神奇呢個係。 咁啊，佢立咗頭咁啊，就嗰個屬於借色成就法嚟， 係 即係借咗空間，另外一個神色。擺翻落去，但你點樣當佢還咗完咧？到而家我未研究到嘅，所以咧我就要揾個大巫師。嚇，大巫師點解涉及大巫師個左右科咧？而家個左右科咧喺中國咧 係失傳， 係傳咗邊度咧？喺南洋有喎，因為南洋早百幾百年好多華僑啊嘛，係帶咗茅山好啲嘢走咗過去嘅。咁啊去到咧，但佢哋咧就我知道點樣咧。以前我哋中華科有一科咧，就記喺啲樹度噶嘛，即係將你個腫瘤轉移咗一棵樹度，嗰棵樹咧就枯死嘅。 我而家喺南洋嗰帶咧就麻煩啦，企喺個人嗰度。 哎呀，呢啲唔係鋼球啊！ 佢又唔係鋼頭，即係話將你個腫瘤嘅病或者一種特殊嘅病咧、 嗯， 但佢俾錢嘅，即係唔係呃人㗎嚇，即係話邊個肯 就食咗佢，啃咗佢。 揾到個人，俾錢，佢係知道將我個病咧走過佢度嘅。 哎呀，咁都得。 咁你係俾錢 交易咯， 交易嚟嘅，等於你將賣身一樣。而家喺南洋有嘅、 嗯， 即係據我所知啊、 嗯， 即係佢就 唔係等，但係收咗錢嗰個食咗呢個，咁佢都會死噶。 佢死噶， 嗯， 佢死 咁就唔制咩？ 有啲患病都有啲病啊嘛。 嗯， 哦，即係 啲病又窮啊嘛。 唔爭 在，佢又一把年紀啦，咁咪收咗筆錢咪往家費咯。 哦， 有嘅，而、 哦、 家有嘅喺南洋有嘅。 哦 咁就算而家你喺，就算你正常嘅醫術，喺亞洲區換腎係比其他任何西方世界好 多，有啲人買翻翻嚟嘅添。 係啊，佢黑市好犀利噶嘛。 嚇、嗯！嗱、嗯，郭士頭先你講到嗰個咧喺中國失傳，咁你有咩方法解釋點解中國科失傳咧？一個即係咁耐嘅歷史，點解喺中國而家冇？ 啲人唔肯練功啊。 嗯。 而家喺我哋，譬如而家我哋用個禁術咒術咧，我哋都用到嘅嗰啲小型嘅，即係用盤咒啊。即係話，譬如話，有人嚟揾我，有 cancer， 我哋唔係醫佢喎。首先唔好惡化先，第一就唔俾你惡化，停咗度先。嗰、那個叫禁術， 禁術 禁制咗你， 禁制禁止個禁。 啊，即係你唔惡化咧，即係唔死得遲啊嘛！屌你慢慢醫啊，大佬。 有冇啲我又想問，有冇啲人咧係佢係唔需要學底？天生咧就有傳咗， 有噶，多數嗰種人咧唔係天生又少嘅，多數一場大病。 嗯， 係啊，係啊，呢、這個我哋都聽。 一場大病 之後就 或者佢嘅仙緣咧喺個夢中傳發俾佢嘅，係佢會有呢個咁神秘嘅術。我話另外一種咧，就無論你耶穌教、天主教、回教，特別回教添啊、 嗯， 回教好多神秘主義派嗰邊咧，好撚多法術噶。 嗯哼。 天主教都有噶，天主教修士啊，佢降魔捉妖噶嘛， 有噶驅魔啊， 有啊，有你唔好講笑啊！我覺得逢係宗教修士嘅人，譬如話你靜心修道，唔理你修邊派啊、 嗯， 你去到某個層次嘅修士咧，第一俾你嘅法術咧就是、你識醫人， 嗯哼， 哦， 就最低檔嘅， 嗯， 因為你係人。你在個胎度咧，成個過程你都是自己變出嚟噶嘛、 嗯。 其實你整個結構你知道曬噶嘛。 嗯、 你唔係倒冇啤出嚟噶嘛，媽幾套。 係 係。你係靠一粒精子、一粒卵子， 嗯， 夾埋自己變出嚟噶嘛。成個過程你係控制，只係你控制唔到啫。 嗯 其實唔係話你控制唔到，係你忘記咗個控制嘅方法。 嗯。 所以首先咧，就帶翻俾你。整個生命製造的過程你是操縱在手的、 嗯、 你就會知道、啊、我什麼不妥、 嗯、 是非常科學的、 嗯、 是你的過程來的而已你譬如說我們批了一個指甲它生出來、嗯、你將這種學問能夠令到它再生那你就整、 嗯、 個心臟就因為我哋出世咧， 多數唔 完整嘅、 嗯， 個人個內部咧，所有器官唔完整嘅、哦， 跟、嗯、 住有啲耳仔靚咧，鼻歪有啲嘴歪咧，睇到啦。 個腦腸未生埋啦，出世 你又睇到啦。但你個內在五官係咪真係咁 perfect 完整咧？ 冇人會 啊，你睇唔到啊嘛，係、 嗯、 嘛？ 嗯 哼，咁我有部儀器咧，就係、是、俄羅斯我訂咗翻嚟嘅，就成個物輪睇到嘅，個偏差。 嗯 你一擺落嚟咧，我就同你編到出嚟咧個物咧，我就睇到你內部咧有冇歪斜。 嗯。 咁我哋有部機咧，由另一部咧就德國嘅。 嗯。 譬如你嚟我萬福，你係嚟驗身。 嗯。 通常你喺醫院要三日嘅驗嗰堆嘢，咁成三十項啊嘛。 嗯。 我就兩分鐘打個報告俾你嘅。 嗯。 咁厚嘅喎。 嗯。 成個快腦喎。 係。 真係犀利！我哋嗰個量子磁力共振嘅檢測儀。 嗯 咁、你知道我爭啲咩營養，爭啲咩 A、B、C、D、F、G 嗰啲維他命 C， 你咪一配翻佢咯。同、埋你知道乜嘢缺少乜嘢咯。你哋啲人都係難嚟，我哋萬福園喺香檳大廈九號地下， 免費驗身的、嗯、因為我不收人錢的、嗯、所以如果你想驗俄羅斯那套呢，就要在我們我是星期五在這裡，在荔枝角道161號 A 康富天地、嗯、被人搞的、嗯、我又收回、那些同事那些居馬費錢、嗯啊、但其他民政就246我在萬福的、嗯嗯，但我就不醫人的，即我是告訴你怎樣醫，你什麼事 你自己醫自己， 或者我介紹你找什麼醫生、嗯、沒找錯醫生、嗯、我出手就不要採了， 即是很大鑊才找你出手，不是， 因為那個門派有一樣很怪的，即如果世間有藥有得醫，你就不要干擾個世界、嗯、如果真的沒有藥醫他，沒有醫生懂醫到他、嗯、你難得有緣分，你覺得有把握的你就出手咯、嗯、所以我們出手就不是好事的， 是、嗯、我就說很大 事，是不好事，不是好事的、嗯、 說起那個現在內地的失傳，因為我以前呢就是即係阿黃永旭先生啊，咁 我好耐咯，老人家， 佢都有提及啊，因為佢喺湘西嗰度鄉下嗰度咧，就人人都識 神州術啊嘛，係係，嗰個屬於神州術嚟噶 嘛，咁佢就係亦都咧嘅頭先咧，你都睇誒，即 係湘西講師咪屬於足遊科其中一部分， 係啊，咁啊，你頭先都提及一個咧，即係令到我叮咗叮咧，就話你將即係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同啲樹啊。是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溝通 的， 是啊，咁佢話直頭佢係僆仔嗰時候咧，當佢翻翻鄉下嗰時候咧，就成日就揾啲樹嚟同啲動物溝通， 係啊，好奇怪。 咁佢話誒細個嗰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個好似家傳户曉咁樣嘅，大家都識。嗯，咁啊，遁地啊嗰啲都有嘅，但係何解而家咧就即係真係冇曬。冇曬嗰種叫 講遁地咧，就最神秘嘅。係，即係我自己嘅經歷，我就無謂講啦。因為你講，係你對我又不利，嗯、又冇咩益，又冇咩意思。講真事咧，就我點解揾個大巫師咧？嗯，喺我哋嘅茅山術，中國文名啊，茅山術。我哋有我哋叫縮地法。嗯，我有個細伯喺日本仔時代咧。就被日本仔追殺，佢啊中咗槍，大髀，咁佢下屬咧就孭住佢，喂阿長官我孭住你走啦咁，咁啊一孭上去咧，啲日仔咁追到嚟啦嘛，佢話長官唔該你眯埋眼，佢話眯埋眼喎，眯埋眼咧真係冇計啦，你俾人孭住，咁佢個下屬叫眯眼眯埋眼，扮扮啲風咧喺個耳邊度過，佢自己感覺咧係。半支香時間啫，咁跟住一停落嚟，喂，長官得啦，開翻眼啦，一睇走咗兩個山頭， 真係定定喎，真係係， 咁啊日本一追唔到咯，兩個山頭啊，大佬講笑，好啦，咁啊喺嗰度休息，揾啲草藥養咗傷，第二朝隔咗一兩日好翻啲行到，佢養咗傷幾日，佢長官唔好意思啦，呢件事咧就我俾命令啦，就唔係。你俾命令我，佢咩事啊？唔該，你跟我快行翻當日我孭你嗰度，由頭行緊翻， 好彎數， 係嘛？要還噶，屌你咩？ 過癮喎、啊，呢、這個係啊， 即係行嗱，你走咗去一次啦，行翻轉嚟一劑，再行翻轉嚟一劑，即係三劑啊，大佬。 之前嗰係應急， 所以就做呢樣嘢， 買個 OD 嚟啊 ，OD 啊 ，OD。 你行翻轉頭一劑啊嘛， 要加息，要加息。 由頭行翻過去喎，係還我劑大鑊啊嘛，行緊咗幾耐啊？ 呢啲真係奇啊！ 嗱，呢個要還嘅，好啦，我知道印尼唔撚使還。 哦，嗯，係啊，即係遁地 唔撚使還喎。佢呢個唔使還咧，係喺幾年前發生㗎。嗯。因為我有個學生就喺嗰度買咗個金礦，而家開始採緊。咁去到嗰陣時咧，就當地人喺印尼中部，咁啊大家佢哋幾個人就喺幾多點鐘喺嗰度集合，咪去到個金礦嗰度集合咯。佢哋落咗機，咪又喺呢個謝加達嗰度坐直升機飛過去集合咯。咁啊成咗班人，成十個八個人，連埋我個學生。好啦，睇完之後咧走啦，就翻耶加達開會。咁嗰幾個人咧就當地人嚟噶嘛，喂點解直升機坐唔曬喎？ 咁點樣？佢唔使㗎，你哋走先得㗎啦。我哋會跟住最多兩個鐘頭到啊嚟到嘅，佢唔肯係啩？屌你咪唔肯信？ 神太公， 你明唔明啊？ 係一天飛天，一天咁地。 咁佢得㗎啦，你唔好理我哋啦。咁啊，真係佢用千機翻咗耶加達，準備坐低咧兩個零鐘頭，嗰班人真係到。 係。 咁咧，佢好神奇啦。 嗯， 係。佢就問佢：，我哋自細咧，佢話係個巫師教嘅。 嗯。 他們的方法是縮了，將地的距離縮短，他不是遁地，他縮短，我們遁地要橫，屌你媽的縮短不用橫，這個不是神秘，真事來的。好了，另外他說他們為什麼走得這麼快呢？我的學生是親眼看到的，他走上山頂很斜的話，他看他走上去好像站在那裡走，咁撚犀利嘅喎， 即係企喺度行，即係只腳冇乜喐咁啊！ 唔係啊，直情你個斜坡咧， 佢上嚟嗰 咁樣，直情係行上去嘅喎，唔係話個人落咗嚟行嘅喎，當行平路咁樣行， 係啊，對佢冇影響， 好古怪啊！所以佢話係啲巫師咧要自細揀嚟教嘅啲功夫， 就唔係人可以學。 好啦，咁佢依驚三啊點咧，大巫師。 嗯。 因為我成日要見你呢個人㗎，而家仲約緊㗎，屌你係咪搞緊咗幾年都未能見得到？而家心中好多迷㗎嘛，嗱你哋大家好多年輕人想學嘢，問阿幾圖又學到嘢啦，問阿台長學撚到好多嘢啦。 問李志豪， 唔係唔好問我，點解我哋去問嘢撲街啦？都唔知揾邊一個問。一到知道有人可以問，屌你咪搞唔撚到，你咪揾惆悵啊人生，唔係錢嘅問題嘅，完全同錢冇關係㗎。我真要問幾個迷噶嘛，因為佢醫癌症咧，掛呢個無線。 嗯、 只要佢肯俾你喺佢間屋度住七日七夜，哦、你嘅 cancer 冇癮咗。 嗯， 你住到七日嘅話， 嗯、 你嘅 cancer 冇咗，佢咁樣醫嘅。 嗯 哼，真真啊！好啦，另外咧，我今晚唔記得帶嚟。好啦，我喺世地球上咧，而家仲喺屋企嚟噶。 嗯。 嗰、那個快周行登過嘅，我有盆花咧，又摘出嚟，唔施肥，唔淋水，到而家五年啦，唔遮啊！屌你，知唔知啊？ 即係懂得自己 唔遮喎、啊 嗯。 好啦，而家我萬福嗰棵植物咧，即、就、係、是、我哋珠寶行嗰棵植物咧，係冇陽光嘅喎，咪靠我一部機啫喎，係、行嗰個空間嘅電子營養喎。 嗯， 正話我同你講呢個咁嘅微觀量子流嘅意識流世界個震源咧，就我哋瑞士研究所有。呢個瑞士研究所咧係個生物場震源咧出咗好多嘢，而家我都係我有參與噶嘛。咁我咧就一路咧就懷疑咧，佢哋攞咗 Tesla 嘅技術，但 Tesla 咧。其實就我哋 唔係而家呢個 Tesla 喎，係嗰陣時嗰個喎，係 啊， 世紀初 嗰 個，世紀初嗰個。 咁咧就留低咗德國同喺蘇聯咧，就我哋而家將佢用緊嘅，就出咗啲儀器咧，幫到你，好似啊，你哋有啲朋友咧帶咗嗰啲平衡儀咧都好噶嘛。 嗯嗯， 因為我唔會揾呢啲錢噶嘛。 嗯， 因為我覺得世界原來去到咁前進嘅生物學，咁我參與咗個研究院咯。 嗯。 原來咧，佢係攞咗啲噪音嘅振頻啊，喺個音波嘅頻道咧，係有另外一種嘅學問嚟嘅。 嗯， 其實以前古代咧，啲人要搞神秘，實際一啲都唔神秘。 好啦，阿博士，嗱，我哋掙少時間問你一啲即係比較深入問題啦。就其一咧，就你我哋而家見到聽到咁多法術，咁但係以我理解就係、是、佢個世界咁，我哋照好而家生活。咁呢啲法術理論係咪即係只能夠少時間用，就唔可能改變到個世界啊？即係。如果人人都可以咁，使唔使有飛機啊咁嘅成咧？ 呢個好簡單嘅啫，因為喺個宇宙嚟講咧，地球咧只係粒微塵嚟噶嘛。 嗯， 我哋以為好大啊嘛，你一上去上喺個飛機睇翻個月球，我哋而家都好細啊嘛。 嗯， 咁喺呢個層次咧，佢就受呢種嘅約束嘅。 嗯， 好啦，你唔可以改變全部嘅世界嘅，咁你落雨咪擔遮咯。 係啊，係啊。 啊！但你可以改變到自己先，即係配合個世界運作。 嗯， 你又可以製造個小圈子，係 O K 嘅。 即係圍內，譬如我呢度細範圍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大範圍就唔得㗎啦。 得嘅 嚇， 等於就算而家就算回歸咗共產黨揸莊，咁、有啲人話話佢唔撚好。 嗯， 但有人話佢好喎，有著數喎，咪話佢好咯。你話你乜鄭耀棠都幾撚好啊？加肥屋潤啦，你話唔撚好啫嘛。同埋好多人唔撚明喎，共產黨國家係最撚自由嘅國家嚟喎。 點解咧？ 屌你乜你冇啫嘛？佢冇自由啊？係你冇啫，你冇講錯啊？我覺得啱唔啱啊？喺蘇聯時代，我哋要喺度訪問，幾撚自由啊？係你冇啫，唔係佢冇啊！如果你話咩要民主自由，你多撚要個爭取咩要乜撚都有， 即係有權嗰啲人啦、 啊。唔係咯，屌佢揸架車啷西掉頭，你李嘉誠都唔撚得啦，大佬喺城市。所以嗰啲黨官咧，以前喺七十年代初去撚咗外國旅行都唔撚走佬噶嘛，即係唔撚明嘅。喂，佢得三幾百蚊人工做個員工，點解唔撚走咧？你有錢都享受唔到嗰種過癮㗎、 啊， 左王朝右馬漢，睇、緊到你屋企條女靚啊， 足夠你，立得 係咪啊？點解你冇啫，大佬？所以行行搞緊錯啲人，成日話搞民主都成，你都唔撚了解共產黨嘅特色。佢、冇民主就幾撚多係你冇啫。屌你做個鎮長，你睇東莞啦，求做個鎮長啊！方圓嗰一百幾十公里，佢還撚曬事啊，大佬啱唔啱啊？你香港村長都惡啦，死撚咗人喺香港條新界村啊，都要揾佢先攞到塊地啊！你個仔出世唔揾個村長簽名，你都冇間丁屋啊，係咪啊？所以咪要爭咯。其實就大家要睇世界，要睇通。 明白啦，嗱，第二個問題啦。嗱，就呢啲嘢咧喺古代有啦，甚至可能係同一個源流啦。咁而家嘅人。喂，要學咁多嘢先知點解嗰陣時啲人咁落後，佢反而咁識得呢啲？呢啲嘢會唔會其實唔喺呢個人類嘅文明，係其他嘢俾落嚟？ 係你人不嬲有嘅、 嗯， 你因為而家忙緊咗，又要買劏房，又要供樓，屌你咩？ 做咗啲無謂嘢，做啲無謂嘢， 你變咗你快攞唔到你自己過去世學過嘅嘢出嚟。 嗯嗯， 其實所有你都經歷過係有嘅。 嗯， 佢人最麻煩嘛，你一出世。一識講嘢咧，就唔記得前世事噶啦嘛。 嗯、 如果啲僆仔唔未出聲講嘢咧，佢記得前生事噶喎、 嗯。我哋以前講阿司馬中原， 係 個作家就話佢記得佢前世原來係一個婢女，就俾人殺咗嘅。咁、即係佢就話佢冇飲嗰個咩水？ 奈何橋， 奈何橋嘅黃婆湯， 黃婆湯咯。喺古代嗰啲中國係咁樣講咯、 嗯。 但係佢哋咧就唔知道咧，因為你入胎。成十個月，喺個又熱又冷嘅世界，阿媽飲啲熱水咧熱到撲街，飲冰水凍到撲街，又屈住咗嘅，又不見天日嘅， 地震 又不見天日嘅，咁咧就將你嗰、那個，所以佢叫入胎之謎啊嘛，將你前世嘅記憶咧就 洗曬， 好啦，另外咧就係話有啲咧洗唔曬嘅，有啲人出世咧畫畫叻。有些人遺傳基因叻嘅，嗰數學咧，佢前世讀過噶嘛，係咪？所以係，但亦都有一個比較小心中招嘅。如果人生你超前世嘢咧，係好撚冇人嘅。 嗯嗯，係啊， 小心喎。你乜今世咁多問題都解決唔到？屌你咁你搞前世喎，一人都會癲。 佢就積聚咗前世嗰啲嘢。 所以佢英女王個仔咧。嗰、那個查理斯王子就搞前身事咧，搞撚到索撚咗。 嗯，點知咯？呢單嘢我又未聽過。 屌你！佢就揾達賴就要 係乜講嘅達賴 事噶嘛？就話戴妃死咗之前都係。 哦。 佢、就成日追求呢樣嘢。係。咁嗰時我寫個信話我出手醫佢啊嘛。 嗯。 由香港大學個醫學教授同我寫信，我學生。 嗯。 我。幫佢手咯，我唔係佢出事嘅，咁冇幾耐佢就屌同戴妃都唔啱，即係出事。 嗯， 因為一個人如果你去追呢樣嘢咧，你揾唔到渠道咧，係好撚大鑊嘅。 嗯， 係好撚大鑊。 即係根據阿博士你個講法，就係我哋對啲嘢其實都唔需要問嘅。 喂，你搞撚到而家都好撚安樂啦，大佬係咪啊？人生嗰一百幾十年，好啊！我哋最緊要搞掂咩咧？有幾樣嘢，第一搞掂咩係神先。 嗯。 如果你唔搞撚掂咩係神咧，你永遠有個謎嘅喎，係最撚大鑊嘅。你唔明白神係點樣存在喺個世界咧？ 咁咩係神咧？ 嚇、啊？ 咩係神咧？ 自己上網查下先，保留下唔講住。 嗯。 你一明白神 究竟一回乜嘢事？ 嗯， 係嘛？好啦，第二，譬如你嘅生命嘅存在價值， 嗯， 得四樣功能嘅，你一定要做嘅。 嗯， 好啦，教育下一代啦，培養下一代啦。 嗯， 啲動物唔識噶嘛，人嘅功能係， 嗯， 人先做到啫嘛，教仔女點樣貓狗點教啊？ 嗯， 好啦，人咧先可以發展創造世界噶嘛。 嗯， 如果動物識發展就大領鑊啦，同樣同你鬥霸地盤啦，係咪啊？好啦，另外人咧係有能力去分析是非黑白噶嘛。 嗯， 你有嗰個能力噶喎，是非黑白善惡你識分嘅。 嗯， 加上人咧係有呢個羞恥心噶喎。 嗯， 同動物唔撚同嘅喎， 嗯， 所以點解我哋話喺佛學咧，咪有叫人非人嘅？即係六百九咧，咪人非人咯。屌你咁，你做人又冇撚咗人嘅性嘅，即係撚係人其實。 佢有報應㗎啦，唔使驚 嗰啲啊。我樣似人，嗰種咪人非人咯。咁我哋嚟到唔理你有冇信仰唔關事㗎， 嗯。 我哋人嘅本能就話有承先啟後，傳承個文化， 嗯， 將正確知識教俾下一代。 嗯， 因為正確知識咧係最珍貴嘅。 嗯， 咩市場上咁撚多學問，擺個圖書館，你要想話要乜嘢都有啦。 嗯， 咁啊，即係應該掂啦個世界。屌， 嗯， 你咁撚多學問都唔撚掂嘅，即係咪爭咗啲乜嘢咧？係，啱 唔啱？唔係，咁我覺得有啲嘢咧，其實喺書本係學唔到嘅。 嗯， 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嘢喺書本學唔到。 人識嘅好撚少啫，你個死人腦係咪啊？用撚咗1.6%啫嘛，94%用唔到啦。係咪啊？咪有個喺美國嚟俾我醫嘅人。6年揾個醫生聽唔撚到嘢， 嗯， 一掌就聽撚到啦。 係咪兜巴車落去？係 啊，呢啲係人類喺個學問咧係識好少嘅。 嗯， 你連自己未搞掂， 嗯， 你又搞外聘， 嗯， 你搞撚掂自己先啦嚇。係， 啊， 點解咁撚多人出世識拍門樓，自己唔撚識拍門樓咧？ 嗯 哼，乜撚嘢力控制咧？好啊！既然咁，我拍撚錯門口，我有咩方法可以改變先？嗱，呢個我可以少誇撚口喎。 嗯， 我成條命自己做出嚟噶嘛。 自己掌握命運。 唔係掌握啊，係有方法嘅。 嗯， 係我啲師承教我點樣樣改命噶嘛。 嗯，即係命有得改嘅。 梗係改啦！屌你咪即係唔係命冇得改，運有得改。 改改運。 因為你兄弟姊妹、父母點樣樣改啫。 嗯。 即係話等於打台波，而家停咗兩個波度，第一個波撞第二個波，第三個波停喺呢個位置，你係今次第三個波俾人撞撚咗落嚟，唔係你喐得到嘅，改唔撚到噶啦。 呢只定咗噶啦，定咗啦，定數嚟嗰啲。 我到拿支 Q， 點樣打嗰下就你自己揸裝噶嘛，啱唔啱啊？ 命運在你手。 唔係喎，唔係啊，命冇得改啊，運有得改啊，命冇得改 咯， 係啊，運有得改嘅， 命由天生出嚟啊嘛， 係啊。咁啊，改運係咪多？即係最主要就係做好啲，做多啲好事。 改運咧就第一，你個基本本錢你唔好破壞先， 嗯，唔好浪費咗自己。 唔係你嗰個本錢就話人你一無信不立啊嘛， 嗯， 你冇信用改乜撚都死噶嘛， 嗯， 屌你冇人信你，你點解會有運咧？ 嗯。 神憎鬼厭，係， 嗯， 嘛？山盟海誓講過唔係咁，大撚我，即係話咧，你基本嘢你破撚埋咗啊，就最撚唔撚會過，你係唔撚應該會有運嘅。 講過唔算數， 咪呢個人無信不立嘅呢，這個一定要有，所以我成日叫年輕人有信用。 嗯， 我哋你讀完中五，你話有信用咧，個老細點解澳門冚家產100-200萬現金要交收？冚家產成日都揾唔到人信得過，咁樣做粗糧特骨都去唔到，有信得你過嘅僆仔睇住啲銀頭同我交收登記啫，你諗下佢真係特骨沖涼嘛，大佬俾幾皮嘢咧，一個月好僆少錢啫嘛，啱唔啱啊？ 啊，而家好難啊，而家 咪信用好僆值錢噶嘛？ 而家真係好難啊！而家以我自己親身體驗就係全部做嘢甩拖嘅， 咪咯，就話你最基本你都冇堅持， 係 就冇僆得夠噶啦，所以大家咧唔好破壞。上帝俾你嘅信用， 嗯， 即係共產黨點解投撚行咧？屌， 嗯， 你有冇你一冇信用，好撚難管治天下嘅喎， 啊。冇，咪搞到而家咁樣咯。嗱，你行出街隨時嗰條路會冧嘅。OK， 嗱，有少時間問馬國博士一樣嘢。喺我哋而家世界咧，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啲宗教信仰？ 我覺得唔需要咯。宗教係啲人驚啊，先要需要啫嘛。 不安全， 你睇唔通， 嗯， 人就是與新俱樂恐懼的， 對變化恐懼， 是啊，對未來恐懼， 對未來恐懼， 我說你看不通，還有你去執著你的存在， 嗯， 你如果你一想，屌，我沒有帶來又沒有帶走的， 嗯， 我信自己就是神， 嗯，啊，明白你剛才說的，就是我問的問題，我明白了，明白了，是 吧，什麼是自己搞出來的，大哥，沒人都是怪人的，是， 是 如是因如是果，即是你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不能信有神，我相信有个因果的力， 嗯， 就是这个大宪章宇宙的力， 业力， 是的，那个因果力来的，宇宙大宪章的力， 嗯， 一块镜你走埋就如影随形的， 嗯， 等于大家有机会看那个与神同行，嗯，包你命的了，几同专家了，是吧， 南韩，南韩， 第二集就 是来的，来的，来的，来的， 嗯， 所以我今晚就学到很多东西， 我哋 亦都係緣分嚟。咁我首先解釋點解有呢個節目咧，就好簡單。有一日咧，我行落街，就喺下邊撞到郭博士。 嗯， 咁問佢：，誒，蔡咪做節目？咁郭博士，誒，我想你。咁我都留意猶豫啊，興。 冇，有啲人有個朋友同你講嘅，就講我醫佢個。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姓姜嘅朋友。 係啊，奇人嚟嘅呢個嚇，奇人嚟嘅，話奇人嚟嘅。咁但係只話你係奇人咧，就唔止一個朋友話噶啦，就好多我身邊嘅朋友都講嘅，就係咁。阿嗰位朋友就話：，誒，佢嗰日。膊頭痛喎，你一拍咁啊搞掂喎，真 係。我哋有一樣嘢奇㗎，醫人都好濕碎啦。 嗯， 我哋奇到咧就話我哋係控制錢嚟揾我㗎嘛，唔係講笑啊。 啊， 佢都嚟嘅。喂，屌你！黃大仙擺個木頭公仔啊，每年都有錢拎去啊。你個僆樣坐喺度識講嘢，都輸俾個公仔。你諗下你就明白呢個哲學。 嗯。 點解人哋擺幅畫、擺個公仔、擺乜喺度都有人擺錢？ 嗯。 你賣靚曬冇打靚大尺啦，咁都後面曬埋都冇錢，屌你啦！你 打埋曬藥膏。 嗱，你諗下咧，呢個就好深奧嘅 philosophy 嚟嘅。 啊， 你會輸俾個木頭公仔。 嗯， 點解人哋會信個木頭公仔唔肯識講嘢，唔肯信你咧？係嘛？咁 啊， 當年我師傅教我嘅，佢教我哋好撚犀利，真係，即係呢啲啊，真係感恩。 嗯， 佢僆仔。我哋忙咩？冇唔撚做功課，屌我揾食啊！師傅揾錢，揾錢去邊個方向有錢揾先？ 嗯， 你當堂企撚咗做喎。 嗯， 你瞓醒覺行邊條路有錢揾啊？你話俾我聽。 嗯， 佢屌我哋啲廟啊，台灣公仔度都有錢嚟啊！ 嗯， 佢收福啦，小朋友就教嚟收福。 嗯， 你個人一有福氣咧，就啲錢嚟揾你。 嗯， 呢個我哋最深奧嘅體會嚟。 嗯。 咁啊，福氣係乜嘢咧？就係你唔好破壞人嘅基本先。 嗯， 人有五倫噶嘛，有仁義道德噶嘛。 嗯， 啊， 有信用噶嘛，你破領埋咗。 嗯， 即係你嗰個基本打領爛咗。 嗯， 你就唔可以冇一定辛苦嘅。 嗯， 辛苦嘅辛苦嘅，所以大家希望啊，難得有緣分啦，係嘛？信因果。 嗯。 啊，己所不欲，勿施人。學台長嗰句。咁你啊？唔一定唔撚會做乞衣，係嘛？富唔富貴就唔知啦。 我搞掂自己，即係嘢。最我啊，成日覺得唔係好多嘢嘅啫。夜晚瞓得著就得啦。 嗯， 我覺得最基本嘢。 我呢個好奢侈啊。 係咩？ 喂，食餐安樂嘅飯坐喺度， 嚇 家爺仔乸唔撚嗌交。 係啦， 食餐飯，好話有覺好瞓。 係啦， 好撚奢侈啊，大佬。屌第一冇爭債先要嚇，你話屌幾張卡數未找點樣瞓啊？ 心思思啊， 係好啊嗱，今日好多謝好多謝郭博士啊，咁但係郭博士咧其實就好多嘢仲未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咁樣嗱就睇緣分啊，即係將來如果適當時候咧又再揾得。 冇啊，呢啲都係我哋當社會工作。 係啊係啊， 社會工作點解咧？就話而家學校咧好多教唔到你嘅。 係， 我有我啲講笑話，你連走去叫雞，知只雞有冇性病都未撚識啊嘛，咪識乜撚嘢啫？屌你係冇中招都唔知，係咪啊？係，好多學問嘅人生唔係喺課本度嘅。係 啊， 喂，多謝曬你，多謝你。 好啊， 開個台長， 開個大鏡俾大家，開個大鏡，大家睇到兩。 多謝多謝多謝。 唔得算數啦 ，OK，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